Singing. 怎么，请你告诉他，我把最真的 就两端，日夜分隔我俩，沾上清晨的思念，唱出对你的缱绻。你的心已落在他乡，我托付月亮把孤单带上，万语千言都岁月已圆缺。重逢在异乡的情路上，回到最初的地方，看你熟悉的脸庞，空月宫廷宫畔宁静的月光。清泉的思念，唱出对你的缱绻。你的心已落在他乡，我托付月亮把孤单带上，万语千言都岁月已圆缺。回到最初的地方，看你熟悉的脸庞，弓月宫廷宫畔宁静的月光。长长的黑夜，寂寞陪我入睡，想念不停叠着想念，叠成一座山。和你相聚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，期待和你重逢在异乡的情路上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记忆中纯粹的深情告白，无数人心中的无可替代。9月23号，北京首都体育馆，2007张韶涵纯粹 remix 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。历史天后张韶涵邀您共赴纯粹之约，订票热线0103721，世界因你而纯粹。

沉默，让沉默和温柔都被挥霍，剩我一个人执着，又算什么？那么为什么是我？我真的脆弱，记忆丢失后，偷袭别人。 心，心有灵犀，我的心沉默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颗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转回了相信，值得吗？

子里的茉莉，叶子不再绿。

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雪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

锁的一扇窗，震撼风来来，徐徐关不上。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，看来格外的凄凉。风来时撩拨过往的忧伤，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，让我们从头来把如梦如幻。若是心门上了锁。